好嘛，一样的。 我好跟张岱开玩笑。那天我拿着钱上他去买肉去。张岱，哎，来了，我学校里边。 哦，你是小日本。 哎，你才小日本。 哎，不张大叔吗？哎，来来，小日本。 小立本。 小立本什么小立本？ 小伙计。 哦，小伙 学徒的。哎，我学小立本，你要干什么？ 干什么呢？ 我说大爷，您给我来一块钱的肉。 哦，买一块钱的肉。 他给我拿不叫拿， 叫什么呢？ 叫嘎 嘎。 给不叫给， 叫什么呢？ 挤 挤。 哎，挤一个一块钱的肉。一块钱肉搁那儿 啊。 我说大爷，您再给我来一块钱的油。 再买一块钱的油。 哎，再挤一个一块钱的肉。两样东西 啊， 应该给多少钱呢？ 两块啊。 我没有，给了一块钱，两样东西拿起来就走。 哎，来来来，张大爷他干吗？ 他当然不干了。 就是。 哎，我学校里边你不走。 嗯嗯， 他干嘛？张大爷还找钱怎么着？你看 啊，一共给一块还找钱呢。 哎，我说你给了钱了吗？ 啊， 我说那不是给您搁那儿了吗？ 嗯， 那是我知道你给那是要钱呢。他那个要钱你给了吗？ 对呀。 我那不给您搁那儿了吗？ 啊， 是我知道你给的是有钱不是有钱，他那个有钱给了，他那个有钱你给了吗？ 对呀。 我说我给您搁那个桌子上了，是我知道你是没听明白，我是说你给了的是那个有钱，你可是没给那个有钱。你给了那个你哪头我也不要了。 哎，怎么不要了呢？ 不行，他的舌头受不了了。 就是太累了。 不是大爷，跟您开个小玩笑。 嗯， 听说那山东二黄唱的不错。 嗯， 您能不能给我学唱两句？ 那他唱了吗？ 山东人热情好客。 哦， 我一要求就给我唱了。 真唱了？ 唱。 唱哪段啊？ 桑园会。 哦，又叫秋胡戏妻。 这个京剧的唱法是这样的啊。 您给学一学。 手里拿着马鞭子。秋胡大马奔家乡，行人路上啊马蹄忙，左跨刁鞍云母王，见一位大嫂手攀桑，前音好像罗妇女，后音好像我的西方奔当乡前将切换且慢呐，错认了命的妻醉非常。大嫂请来敬礼。 京字京味 山啊，山东二黄跟他就不同。 山东二黄怎么呢？ 京剧唱是秋胡打马奔家乡，是江洋者。 那么山东二黄呢？ 唱出来是秋胡打马奔家里。 哦，变了一气折了。 他管秋胡不叫秋胡， 那叫什么呢？ 哎，那是秋胡。 哦，秋胡。 管家不叫家， 叫什么呢？ 那叫家子。 我还打嘟噜似的。 管我叫杂 啊， 管日叫义， 嗯， 管人叫印。 呵， 唱出来是别有风味。 您给学一学。 您拿着马鞭子 啊。 秋胡打马私奔家里，行进这个路相思马不如听个啼，都是为了家里拼呢，难度以我的银子养我的撇家撇业撇母又撇妻，我的也到了秋国里，秋王爷见杂日龙心喜，他风早头戴了五下新穿猛袍，腰横雨带足灯挑靴，我的缺我的带挑里，他名字回了家日贪不去，他叫杂早去不了早回桥里，行一步来只在三月夜里哟，见一位那个美大嫂，身穿着那个蓝布褂，那个腰系着那个青布裙，那个小把桑树落桑叶，一摞一摞，一摞一摞，一摞一摞，看落在了竹篮里，看前影好像是罗氏女，看后影好我像个扎得起，奔当向前顶起银，哎，二他妈妈去慢了 耶。 说饮料兵的女是咋的？哎，结婚大嫂子，你急了那个有钱，那个有钱，你急了吗？ 要想起来了。 刚才我们欣赏的就是魏文亮、张永久合说的山东二黄。下面来说一说刘婉华是如何充当起丈夫魏文亮的秘书这个角色的。刘婉华呀，曾经在实验曲艺团编导组管理艺术档案，有机会看了许多的书籍，凡是认为丈夫用得着的，她就不厌其烦地讲给丈夫听，看到报纸杂志上有什么好素材，剪下来给丈夫做参考。除此之外，这么多年来，有关丈夫的一切材料，包括报刊上所刊登的有关丈夫的文章、演出的剧照，就是一张很不起眼的节目单，她都精心收藏保管，并且分类存放。魏文亮曾表示自己拥有一个温馨的家，